运飞船同天和核心舱解锁分离之后，喺机械臂拖动下，以核心舱节点舱球心为圆心进行平面转位，之后反向操作，直至货运飞船同核心舱重新对接并完成锁紧。今次试验初步检验咗利用机械臂操作空间站舱段转位嘅可行性同有效性，验证咗空间站舱段转位技术同机械臂大负载操控技术，为后续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积累咗经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910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33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2点，跌1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蚊，升2毫；阿里巴巴118.6，升4.1；美团196.9，升1.8；美东汽车34.75，跌4.6；华润电力21.1，系华润电力系21.05，跌2.35；药明生物75.55，跌3.8；盈富基金23.06，系升2仙；京东集团251.4，升5蚊；港交所433.6，跌6.6；快手64.35，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6，英镑10.563，瑞士法郎8.503，澳元5.622，加元6.105，新西兰元5.294，欧元8.822。每百日元对港元6.7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1点，跌511点。港金报16,8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9.42美元，卖出1,809点。是买入是1,808.99美元，卖出1,80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继续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嘅意外啦，咁而家黄大仙中心慢线咧仍然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啦，慢线仍然封闭，咁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咁反方向去荃湾都有八卦龙咯，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咁揸车排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啦，咁因为受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泽安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落桥位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咁都系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咁去渡船街啦，近住山东街对出，咁车龙排到过晒果栏噶，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落桥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啦，近住山东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加士居道过海啦，咁由于受理工大学嘅意外影响，咁所以车龙咧都系排到去渡船街近住山东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李靖屋村对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丽翔道嘅支路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喺海达村。另外亚街路街去返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啦都係车多，龙尾就喺宜安角。呈祥道去荃湾近住盈辉台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明爱医院。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国士道挤塞，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模糊街。

星期四四舍五入，将啲所有唔好嘅嘢舍走去，入晒啲好嘢。 O K， 今日心情都麻麻嗬。 冇错啊，因为咧、心情咧，即系，但我都希望大家乐观面对嘅。虽然咧嗰、个叫不安嘅情绪咧，随住一个新嘅政策啦吓、防疫措施嘅新政策，虽然都明白咧，即系都冇办法嘅，长痛不如短痛。但系咧，对于所有做生意嘅人啊，或者系对于好多身在香港，唔净止香港啦，今次已经系个世界嘅问题啦，即系呢一个不停升。温嘅疫情咧，会令大家好不安啊！咁啊，希望咧，风骚范围做唔到啲乜嘢啦，就希望呢三个钟头咧，带一啲嘅安慰啊，带一啲嘅开心俾大家。所以我哋今日稍嘅爱好系列咧，叫祝福啊，亦都系代表住咧，我哋三个咧，希望将啲祝福透过歌曲送俾所有喺香港咧，或者听紧呢个节目，或者全世界嘅人嘅。 冇错，相信嘅就系我谂系各行各业啦、而每一个人咧个心情嘅话，都会系琴日咧，等一听到一啲嘅宣布咧，就会开始就跌落谷底嘅、因为其实好得意嘅，我觉得咧。我简直就是来回地狱又跌折返人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早一轮大家都仍然在度希望就啊可唔可以快通关啊，又或者就可能会放宽有很多的措施啊，令到我们的生活可以回复正常啊。我都收到有很多譬如可能是你帮衬开的一些譬如可能是收甲啊美容院啊，又或者是这些这样的朋友仔他们都会 send 给你啊新春啊大家是不是要扮靓啦，如果是的话你要快脆脆来咯啵，或者 book 剪头发啊这些这样的东西。那头才收到佢哋呢啲咁样嘅喜讯，点不知哪一边厢？琴日一收到一啲嘅即系一啲防疫嘅一啲新嘅措施之后嘅话咧，佢哋即刻亦都 WhatsApp 就话啊，如果系嘅话，我哋几时几时之前嘅话咧，你就快啲嚟啦，或者系点样，都会等佢哋担心嘅。我觉得嘅就系我哋香港人唔紧要嘅，永远咧都会系喺一啲嘅即系困难嘅时期嘅时候咧，大家系互相去扶持，互相嘅支持。我谂我哋能够做到嘅就系话开心心咁样去度过每日嘅三个钟头，亦都希望咧可以藉住咁样嘅话，会俾一啲嘅就系正面嘅能量，等大家可以一齐咧度过呢个难关、 我相信最唔开心系因为过去咧呢个几两个月啦，两个几月啦、其实大家见到市面其实都已经回复心情啦， 放松啲啊，大家都。 你记得圣诞几热闹？系咪先？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啦，咁样咁，但系你都少少安慰，就好彩都仲有圣诞过，系嘛？而家唯一希望就系呢两个礼拜十四日之后咧，就唔需要延伸到去农历新年。 系啦， 如果唔系嗰啲做生意嘅、甚至你话花市有冇咧，又唔知道。如果连花市都冇，咁对啲花农又点算咧？ 系 系嘛？ 即系影响全部嘅， 好多嘢 啊！ 朋友啊，屋企人之间嘅欢聚冇晒。 冇错。咁而家唯有希望就系希望十四日之后能够。完成咗啦，就唔需要啦。如果唔系，就唔知会点啦。 我哋一齐咬紧牙关， 冇错冇错， 一齐跨过去。 风骚派陪伴大家。 啊，唔开心嘅， 俾晒你，俾晒你啊，俾晒你。 我会俾啲温暖佢。 你不嬲都系噶啦，你就系代表。 我冇叫你伏落我度，我都唔俾温暖你。 放心，我都唔会需要。 咁冇办法，即系我呢几日咧，我母校啦都搞紧五六 系啦 五日嘅 concert 系啊，连续五日啊， 做咗两日，而家收到即系 噩耗 啦，最尾嗰两日都应该做唔到啦， 真系。 所以喺呢个世界好多嘢将要发生，冇得发生，系嘅，真系会好唔开心。唯有就系希望即系喺唔开心之后迎接更加好嘅未来啦。 所以即系人生本无常啊，嗬，系嘛？你原来你 plan 唔到嘅，有时有时有啲嘢，系咪？咁、但系我唔紧要嘅，我哋觉得正总会系就人定胜天嘅。 冇错， 只要大家一齐齐心嘅话咧，我谂相信嘅话都一定会过嘅。 冇错，开始我哋节目，带嚟 Beyond 嘅旧歌，叫做 《地面派对》。 唔代表我哋节目噶，我相信咧，我节目唔需要俾面嘅，尽情 bully 啊，唔系尽情开心地参与。 对于某个人嚟讲，我唔需要俾面系嘛？我得到你呢句说话噶嘛，我即点做啊，大佬？ 一身金衣装，取消今天的工作，挤分纷纷的色彩，来让我去告诉你，派对永无真意。相识，尽管多啲 say hello， 不需诸多的挑剔，无谓太富有性格，派对你要不缺席。你话唔俾面，佢话唔想面，只为名节做奴隶。捆绑，请拣一出怎抵挡？想出千般的推搪，明 贵与卑微，也要靠你比下面。 气温啊，相对湿度74%。星期四嘅早上，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有 Beyond 嘅呢首，叫做《飞面派对》。今日天气大致天晴，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未来数天仍然天晴，早上清凉，保重身体吓。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样东西叫做细路电视，即是闭路电视，即是那些先进的。 我第一次 看到细路 的。对。就多了很多叫做纷争啦、讨论啦、诸如诸类啦。有些雇主就怕工人姐姐不知道怎样就装个细路电视在家啦。 你说声给他听 ,OK 的。 是 啦， 因为其实就算你说在门口。 OK，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他们。我不是他们，我不知道。我真的问你们，你惯不惯或者你舒不舒服，如果你感觉有个 cam， 无论佢当时系咪真系睇紧你，但总之个 cam 咪影住你，你觉得嗱个老细未必，个老细未必真系长时间对住个 mon 望，睇下 Yo 有冇做嘢，未必。但系总之有句嘢喺个头个顶照住你。你感觉点咧？ 唔舒服咯，因为呢个系个私隐嚟噶嘛，我觉得。 虽然嗱，而家有公众地方咧，我哋已经接受咗，同埋已经诶应该有嘅，例如话停车场啲角落啦，惊偷车啊、打玻璃啊，诸如此类啦。lift 里边，因为惊 lift 里边有罪案啊，或者晕低，诸如此类啦，呢啲系接受嘅。但系有阵时咧，有啲嘅情况咧，你会觉得好似硬有啲唔舒服咁啊。即系如果我幻想，我幻想如果我工人姐姐咧，我就会虽然都觉得我无奈接受，但我会唔舒服咯。 但系如果唔系先，如果可唔可以搞清楚嘅就系，如果你喺屋企度装一个 CCTV 嘅原因系乜嘢？ 惊佢嗱，我唔可以代表所有雇主讲啦。我谂一般嚟讲，某啲雇主就系想睇下你做紧乜嘢咯。 咁咪系咯，咁就有问题咯。即系你个 purpose 系乜嘢嘅话，我就觉得有问题咯。如果你所讲嘅就系话喺一啲公众嘅地方嗰度，希望防止罪案发生，或者系防呢个保安嘅理由嘅话咧，我完全接受嘅。因为其实我唔会觉得我自己会犯法噶嘛，系咪？又或者我唔会咁样嘅话，我觉得冇嘢，即系反而系 保障我添。 或者有啲咩事嘅时候嘅话，有啲咩睇巡逻影片，系咪？咁但系其实就算系屋企门口，你要装呢啲咁嘅 CCTV， 其实你都要有警告字眼嘅。你唔可以就咁样装咗之后嘅话咧，人哋入到你个范围完全唔知嘅话咧，你咁样都系有责任。 我有个朋友 exactly 就因为咁样同邻居嗌大交，叫埋警察，因为佢就有个 CCTV。 照住自己嗰個 門口 門口嘅地下，但係你講好啱啦，因為咧佢兩道門啊，即係同隔離嘅鄰居好近啊。如果我翻屋企咧，佢影埋我嘅，其實你明唔明？我做咗點解我要俾你影啊？咁樣就話佢你唔可以裝喎。跟住咧，我朋友就話：點解我唔可以裝？我屋企門口啫嘛。但係因為佢門口太近啊，無奈地招埋佢啊，咁所以就嗌咗一輪交咯。又收尾又唔知又吵上嚟，又叫埋警察，交好多嘢。都是因为这些细路电视。 是不用怒气的。但是因为其实如果是的话他我觉得两个都对。即其实你的朋友又啱，佢个邻居亦都啱。咁你唯有一样嘢就系你总可以咩噶嘛？你就要有一个字，唔系至少你都要写住嘅就系你有 CCTV 系24小时录影紧，你都要有一个嘅警告字句嘅。 即系都系而家啦，汽车咧嗰啲叫黑盒啦，或者亦都系影紧前面马路啦， 冇错， 后边啦咁样，同样都系影紧。所以而家呢个镜头嘅世界，但系咧喺讨论区呢一个咧，我哋觉得真 系 有啲讨论嘅价值啦。因为咧喺外国有个女仔。佢咧就要佢男朋友咧長期開住嗰個手機嘅視像，影住自己，因為佢係一個工作崗位固定咗嘅，即係佢唔會走嚟走去嘅，所以影住佢，原則上都影到佢日常。喺翻工個八個鐘頭咧做緊乜嘢啦？咁樣點解咧？ 除非佢離開個範圍啦， 除非佢離開個範圍。 明白 點解咧？我唔信其他女人。我唔系唔信我男友，但我佢摆上去一啲公众平台就话，我男朋友啊，而家日即系全日咧做嘢，我都会睇到嘅。 有个监控范围。 我唔系唔信佢咁写啦，我唔信其他女人啫。咁言下之意即系话咧，佢惊其他女同事走埋去同佢咧， 知身知世啊，请 人 食嘢啊，系啊， 挨挨蹦蹦啊，诸如此类咁样。咁第一， 咁又点咧？ 佢就知道咯， 咁知道睇到，咁又点样咧？ 其实呢个有少少防盗嘅意识咯，即系等于我嗱，我望住你啊，你俾心机做嘢啊，嗱，我望住你啊， 你 唔好搞我。 全部都系贼嚟 嘅 系嘛？ 系 咁冇用嘅， 全部都系情贼。 佢直情讲明佢唔信其他女人啊，佢唔信其他女人。 好 ，I don't trust other females， 佢咁写住。 系。 咁啲人就喺度笑咧，话：，如果咁样女又唔好要啦。第一，你唔信个男朋友。 系。 又唔系咁讲嘅。 喂， 你讲完先， 佢同 呢个。值得讨论 咯，佢同呢个外国嘅女子啊， 所以值得讨论咯，系啊， 即系俾你都会装嘅， 唔会，我唔会装，我只系会觉得咧呢件事咧，其实系佢哋两个人之间嘅事，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就系没有讨论嘅余地。你作为一个第三者嘅话，其实没有讨论嘅余地。 咁你觉得呢个女仔会唔会唔啱咧？咁做？ 冇话啱唔啱， 个男仔接受咪 OK 咯。 如果个男友个男友嘅问题啦，你点解会愿意俾个女朋友咁样去监控自己啊？ 系咪往迹不佳啦？ 佢讲出嚟嘅就系话，我想监控其他人，但系其实咧，如果你信你个男朋友嘅话，你已经唔会做啦。 佢咪话我唔系唔信佢咯，我系只系唔信其他女人。 咁啊点？咁如果系嘅话，你应该系监控其他嗰啲啊嘛，你唔系应该系摆喺你个男朋友嗰个活动嘅范围啦。 因为 个 男朋友系猎物啊嘛。佢系唔信其他动物， 又或者摆喺直播室门口睇有咩人入嚟， 即 系咁意思。 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啦。佢系用另外嘅一番说话嚟去咩啫，嚟去讲呢件事啫。但系实际上都系睺住佢个男朋友咯。但系问题嘅被睺嗰个人嘅话，佢 OK 嘛？ 系嘅， 其实你冇用 噶。 我哋呢啲浪子，就算你攞十部 cam 对住我，我一样系做翻自己嘅嘢。 唔知点解佢而家讲呢啲咁嘅说话，真系好想有呕嘅感觉。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去话自己？ 你系浪子定浪茄啊？一个地方叫浪茄，你知啊？你系浪子定浪茄啊？我睇你觉得你浪茄多过浪子，大浪茄，我觉得你系啊。 系， 自我感觉良好犯罪啊？ 咁男人咧，男人点样？唔系，睇你唔好讲出嚟啊嘛。你自我感觉良好，你自己喺屋企做者讲好啦。 其实呢个男仔咧，佢摆呢个 cam 咧，可能都系半被逼嘅，即系始终佢系佢女朋友，咁佢又好锡佢。但系佢心里边，你问佢舒唔舒服，我觉得真系会唔舒服咯。但系个女朋友发晒烂渣，你唔摆即系同人有嘢，哎，好啦好啦咁。其实都系半被逼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男人啊，唔舒服咯。即系等于其实如果我系佢，我就觉得即系你唔信我啦，系咪先？你真系唔信我啫。讲到虽然你咁写，你话我唔信其他女人，唔系嘅，你又唔信其他女人，加埋都唔信我。如果你唔信其他女人，但你信我一个好强烈嘅有一个防卫机制嘅，我唔会俾人埋身嘅。咁你信乜摆啫？ 但系应该咁样讲，信任呢一样嘢嘅话，你觉得嘅就系，我觉得系好薄弱嘅啫。亦都可以讲得嘅就系，其实嗱，信同埋唔信，你凭乜嘢？ 我明 系咪啊？你可能系凭你自己嘅大陆感，你自己嘅感觉，或者系你以为嘅就系往绩呢样嘢，我觉得根本系唔成正比嘅。佢唔系一个线性嘅发展嚟嘅。佢一时间佢无端端嘅，佢都可以背住你去做啲咩？ 即系可能呢， 同埋你可以睇到个范围里面，你先至睇到啫嘛。如果个男朋友想有一啲咩嘢嘅话，我只要离开呢个位嘅话，我。 咁 pantry 做咩都得啦， 系 嘛 ？pantry 可以做咩啊？ 就系讲紧信任呢一样嘢，就系呢一个女仔，其实我真系觉得嘅就系佢好可怜啊，系咪啊？ 对自己冇信心， 冇自己对自己冇信任，亦都唔信任自己嘅。其实呢一段咁样嘅感情嘅话，我觉得好有问题咯，系嘛？ 好啦，删咗部机佢啦，唔好影啦。 我希望咧，即系所有即系拍紧拖嘅人啦，唔需要经历呢啲猜疑啊。担心啊，又要 check 手机，一 check 手机其实等于你已经系唔信佢，系咪？即系你 系啊，如果你唔信佢，你就唔好同佢一齐啦。 系啦， 嗬？ 你嗱，我想问马老师，如果有一日你话，诶、哎，阿老婆，你攞个手机嚟，佢系会唔问任何原因就咁递俾你，而你亦都知晒个 password，我觉得呢个系已经最高境界。 系 咪？ 系啊， 我都系噶， 我系啊，我完全俾佢知道， 完全可以咧攞佢啊。 诶，同埋其实有时仲会玩呢样嘢噶，你会唔会噶？即系无端端突然间即系就攞你个手机嚟，咁跟住咧就我都会攞个手机俾佢。 好惊， 跟住就一啲都唔惊，跟住咪就任你睇，系啊，任你睇里面嘅相。 同埋对方话有冇睇？ 你咪睇咯，系啊，你咪睇咯，系啊，佢除系啊，冇错，即系我觉得你系要咁样嘅话，你先至系大家应该要有嘅一种态度咯。 君子坦荡荡， 小人就长戚戚， 戚住边处 咁长啦？ 系咪啊？块面啊嘛， 边度滚？ 系啊，除咗块面，除咗块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将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并冇决定停课同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会唔会调整上课时间或者加强学校嘅预防措施。佢又话，目前有好多服务要公务员协助，已经推出其他措施减少人流，政府会多管齐下应对疫情。他说收紧措施的决定是希望尽快切断社区传播链，想做到长痛不如短痛，透过快狠准的措施在14日内将疫情控制，让业界在农历新年期间可以做生意，市民可以在较安全的情况下欢度佳节。政府稍后会检视实施情况。至于会不会推出安心出行实名制，陈肇始说政府重视个案追踪，认为是防止扩散的重要手段，会一直检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开放多一个星期预约时间，方便市民预约，合共提供四星期的预约时间。另外亦都会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公立医院接种站增加接种间，以增加打针的能力，并会按需求重开一至两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希望在两星期内重开。至于政府听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但暂时唔推行公务员在家工作。聂德权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系基于公务员接种率已经达到96%，亦都希望维持公共服务。佢话公务员亦都有采取预防嘅防疫措施，相信可以达到防疫目的。政府宣布美容院等表列处所听日起关闭14日。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话，政府在宣布措施之前没有跟业界商讨，业界寻日获悉措施之后觉得错愕和愤怒，说美容业界一直守住零确诊，质疑为什么要再停业。叶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业界对于在农历新年前重开并不乐观，预计损失超过30亿。他又说，希望政府短期以实报实销的形式提供补助，让美容院出粮给从业员过年，也希望考虑检视表列处所停业的机制，让长期没有确诊个案的业界继续营业。三个昨晚被围封的受限区域朝早分别完成强检，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当局随即进行执法行动。其中是铜锣湾天后庙道翠联阁，当局检查了大约4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检。四户居民没有应允，政府提醒他们尽快联络当局进行检查。至于北角和富中心15座大约13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被检查，并没有发现有人未进行强检，政府提醒没有应门的大约10户居民尽快联络当局。至于另一受限区域九龙塘有一村达之路落景楼，政府检查了大约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未发现有人未进行强检。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嘅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76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49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0点，跌1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7.4跌3.2，美团193.9跌1.2，阿里巴巴118.4升3.9，美东汽车34.1跌5.25，华药明生物系报73.1跌6.2，华润电力21.05跌2.4，京东集团249.6升3.2，盈富基金22.92跌1.2，快手63.8系跌3.75，港交所429.6跌1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8，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1点，跌610点，港金报16,83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8.38美元，卖出1,80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落桥位有交通意外，咁一带非常挤塞，车龙过晒渡船街噶啦，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佛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落桥位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车龙系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佛街。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咁喺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嘅第三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九龙医院对出。就系亚加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嘅第三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九龙医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对出。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啦，头先曾经有汽车着火啦，咁事件已经处理好，慢线都已经解封，咁呢一段嘅龙翔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交通系正常噶，只系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咁所以非常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佛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咁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落返去丽翔道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南昌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工业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车多，车龙就排到上海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国士道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 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接下来三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呢排咧，大家咧睇少啲新聞都唔得，因為日日咧都有嗰啲咩檢測地點啊。如果你去過、經過、入過咧，咁啊自己咧快快脆脆即係去接受一個檢測。咁所以大家都係一個保障啦， 同埋 咧，如果感覺身體又唔舒服咧，第一時間要睇醫生啦，同埋係 make sure 係唔係咧咁樣。因為有個朋友個女女咧就喺英國讀緊書，咁有一日咧發覺喉嚨有啲痛，當時咧諗住咧就可能都係普通啫咁樣，咁啊照去聚會啊、翻學啊、做好多其他嘢，後屘先知原來。就是新嗰只 Omicron 啦，咁就系原来佢中咗。咁如果即系 touch wood 啦，大家如果系唔舒服嘅，真系唔好周围去啦。即系而家每一个，如果系有唔舒服嘅，佢周围去，譬如无论去跳舞又好，去探朋友又好，你探朋友你唔系净系带埋俾朋友啊，系成座啊，因为你搭过啲 lift 啊，住好多嘢吓，一男子嘅影响。 听到我记到神， 咁所以就 去喺边啊你？ 俾个几百人嘅聚会， 我有我嘅私隐嘅。 哦，唔私隐啦，我已经知啦，我知道你去咗边啦。不过系担心你啫， 担心你 啫。即系我成日都听到你朝头早有两声咳，我担心你啫。跟住你又周围去啲唔同嘅地方，嗰度风花雪月， 浪子浪 子嘛， 冇错， 系咪？ 浪茄， 我惊你女人咋？你明白？ 我惊你浪子变浪茄。 其实咧，我真系好头痛。到底你有时又关心我，有时又闹我，搞到我精神。 你冇睇佢打遮我眼咩？系咪先？ 系啊，辛苦啊！ 如果我唔关心你，我点会问你啫？ 系 点会话你啫？即系咁咯，系啊！ 收到，大家小心， 大家真系要 小 心， 洗手、戴口罩必须。 但系我知道咧，就系话大家都有一个心态，我唔知诶两位会唔会有，就系话啊，虽则佢就系知道嘅，就系当然可能啊唔会或者诶行过会咁巧啩，或者系经过啲地方嘅话会点啊咁样，你都会同自己讲嘅就系话嗯应该冇嘢嘅，我都冇事啊，我都冇病征啊，即系就算嗰啲嘅佢哋声称公布出嚟嘅地方好。可能就是你经过过，或者就是在出事嗰段时间之前去过，你都一定会同自己讲嘅就系都冇乜嘢啊，系嘛，都冇事啊，应该冇嘢嘅，你都会尽量去说服自己嘅就系冇事，就即系我想讲话呢个心态就唔好啦，系咪？即 系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唔好当好运啊， 系啦，唔好当系好运。即系如果你万一真系有啲乜嘢嘅病征或者有啲乜嘢嘅话，我谂始终做一个检测，咁系求一个安心。 冇错，冇错。我见到而家咧， 牵一发动全身。 踩单车嘅时候，见到单车径咧上面咧，因为唔可以怪人嘅，但系就好多人咧系唔戴嘅。即系跑步嗰啲啦，同埋系踩单车嗰啲啦，咁样我就话又唔可以怪嘅。有时跑步真系身水身汗，但系即系如果而家呢个新病毒咁样样嘅时候，系咪应该真系小心？如果讲到话喺维多利亚公园廿米外有个姐跳舞，你行过戴住口罩都中嘅时候。咁真係好容易嘅啫，大佬，真係咪啊？真係好容易。 但都要咯，既然係咁嘅話，就更加要啦。就算係哪怕是10% 或者20% 嘅話，都盡量做咯，係咪？因為呢個公共衞生嘅一個責任，係每一個人都有嘅。 希望盡快回復呢個正常嘅社會同埋所有社交生活嚇。 冇錯。 喂，嗱，所有啲社交生活咧，有時咧就人與人之間溝通啦。 冇錯。 咁喺網上咧有討論區，有個男仔香港嘅就講咗咧，喂，我嘅未來外父啊，我女朋友。嘅爸爸，最近同我讲咗啲嘢，我觉得系咪佢即系觉得我人工唔够，睇少我靓， 好大压力， 系啦。咁就话说咧，佢女朋友同佢有时嗌下交啊，顶下嘴咁样， 正常啫。 咁咧嗰个未来外父咧就同佢讲：，喂，你搵几多钱都冇用啦。佢讲埋自己搵几多钱嘅吓，咁啊搵40,000+。咁啊，佢自己咁话，佢对自己嘅人工算系几满意嘅， 同埋 好满意啦，40,000。 系啦，佢都有讲话，我所有我女朋友要买嘅嘢咧，我都 satisfy 到嘅，我都买到嘅。 全部都系佢埋单嘅， 我埋单嘅吓。即系我其实应该令到佢都几觉得唔错嘅，开心嘅咁样。咁个未来外父就话：你搵几多钱都冇，搵100,000都冇用啦。佢讲：10,000都冇用啦，你令到佢唔开心啊，咩都 冇运行啊。 冇運行。 係啊，如果你令到我個女唔開心嘅話，其實你都係冇運行啊。 咁佢擺上討論區就問翻大家。 好正面呢句説話。 係啊，係啊， 你林愛虎係幫緊你喎。 愛女心切啊！ 唔系爱女深切，我觉得佢就其实佢系帮你，就话俾你知嘅就系钱系唔系我即系要着重 开心， 着重嗰个位置嘅就唔系你搵几多钱啊，你只要令到佢唔开心嘅话，其实咧你都会以后嘅日子会好难过。 其实佢唔开心，你都唔会开心。 系啊， 一家人如果有一个成日唔开心嘅，其实嗰个负能量都会喺里边循环嘅。 咁但系点解解呢一位男士 系啦？佢就问翻大家啦，佢问翻大家，其实佢系咪睇少我40,000多咧？ 梗唔系啦。 佢错重点， 佢 完全错 啊！钱唔系问题啊嘛，你赚几多钱都冇用啊！ 你有冇听啦？外父讲啊，你又好似马小强咁，人哋讲咩你又唔听？ 系啊，错重点啦，咪就其实佢咪错重点。 你俾个手机我睇下，睇下冇呢三个字喺度，唔该。 边个？边三个字啊？错重点。 马小强。 沒 如果佢見到有是他錯重點喎，佢點解？ 唔係啊，係呢一件事，其實大家聽嘅時候嘅話，你都係錯重點啊，係咪？阿外父其實係幫緊你啊，係講俾你聽嘅就係話，其實咧，你哋歸乎於嘅就係你，總要令到佢開心，你賺幾多錢都冇所謂，係咪？錢並唔係問題。 大把有錢人搞到一陣又爭產，一陣間又離婚，一陣間又。独守空怀咩都有啦， 系啊，因为呢一位男士佢会觉得就系所有佢买嘅嘢，去 vacation 做啲咩嘢嘅话，其实都系我埋单，佢应该好开心啦。你系等同嘅就系话，我只要佢所有嘅消费我都俾钱嘅话，就等同佢要开心啦。 即系佢食乜有得食。 冇错，佢要买咩嘢我埋单，但系问题系在于阿外父话俾你听嘅就系你错重点啦，唔系啊，你只要令佢开心，就算你赚几多钱，佢都会开心。 同意啊， 咁就唔系爱女心切啦，你都错重点啊， 佢唔系偏心 个 女， 唔系我唔系话佢偏心个女，但系佢都系锡个女先同嗰个男人咁讲。 咁个爸爸都锡个女嘅， 系啊， 都正常。 你明啊？ 可能我错重点啊，咁你可唔可以指教一下我咧？ 啲动物， 真系啲动物我，系啊，你可唔可以讲下俾我？ 唔系，即系个爸爸意思咧。如果你两个真系好嘅咧，唔该你。 嗯，继续讲啊。 好，继续啊，继续啊。 唔该你哋咧，就真系你唔好谂住，即系钱可以解决问题，开心唔好激嬲佢。唔好嗌交，咁就 OK 噶啦。 嗯，好， 系啊。 特别交通消息正主持尽快讲一次，呢个系正经噶吓。加士居道天桥咧，往红磡方向咧，就近住理工大学落桥位系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旺角道嘅，驾驶人士嘅话，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 重复一次啊！ 重复一次嘅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往红磡方向近理工大学落桥位咧，系有交通意外，系非常挤塞。龙尾咧已经塞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旺角道啦，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 网上情，一对布鞋。有一位老师去了一间比较基层的乡村小学那里教，小朋友很热情的，耐不耐会送自己整的小礼物送给他。有一天，一位老师收到很特别的礼物，就是一张用硬纸做的一对鞋。这对鞋是画出来的，当然画得不会很漂亮，小朋友画的填了花花碌碌的颜色，上面还写着老师这对皮鞋送给你着。他不知道是谁送给他的，因为他教了不是很久都未认得他的字迹，而且他又没有写名。但有一天在批改作文的时候，找到一篇文是这样写的：别人都穿着皮鞋，老师穿着布鞋，老师应该很穷，我做了一双漂亮的鞋子给他，不过那双鞋子不能穿，是画在纸上的。我希望将来老师能有钱买真正的皮鞋，我没有钱，如果有钱一定会买给老师。这个小朋友的心愿令你为之心好感动，但是为什么他会觉得穿布鞋就是穷的呢？于是有一天他就找了这个女仔来问了。他问个女仔：啊，是呢，爸爸在哪里上班啊？爸爸没做事啊，失了业。妈妈呢？不知道啊，走了好久了。他望这个女同学脚上的布鞋已经破得开了花了，很多地方已经穿穿烂烂。他拿回我张卡出来：啊，是你送给我的。是啊，老师。老师你是不是很穷的？老师就说了：老师呢不是有钱，不过都不算很穷。你也都不算穷的，你知不知道？第二天在课室里面，他就问同学了：同学啊，你们估计老师我为什么成日要穿布鞋呢？有些人就说都挺好看啊，有些人就说做运动咯，我爷爷做运动都穿布鞋的。没人说布鞋就是穷。老师就说了：没错，穿布鞋是一种习惯，透气舒适，行上来很舒服，有益健康。然后我告诉大家听了，脚上面穿布鞋不等于你穷，只是你一种选择。反为你心里面经常关心人哋，这个令到老师觉得你哋班里面有位同学，佢唔系穷，佢甚至好富有。富有嘅人系懂得关心别人，送礼物俾人，怀住一份关心嘅心。老师好高兴，希望个同学永远记住，其实富有唔一定等于钱，富有系一种心里面嘅状态。有感恩，有满足，有爱心，就算这三样东西，你已经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你的生活足够就可以的了。无论选择布鞋、皮鞋或者烂了的对鞋，舒适就可以了。希望听紧这个节目的你，每天都是一个富有、富足、满足的人。 老爹你竟说 喜欢今日嘅故事啦，我自己今日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我唔知道你大家同唔同意咧，即系有时世界上嘅苦与乐咧，好多时 系 由心境而决定嘅。即系如果你觉得我每日咧得咁少餸，我每日咧着呢对鞋咧咁旧，咁可能你就会觉得好似好唔开心啦。但系如果你系享受嗰样嘢，你从来唔觉得你唔觉得食好多餐，即系唔觉得要八个餸先开心嘅咧，咁你就。安於一個餸嘅啫，你就會覺得就好開心。 嗯，同埋半杯水嘅理論啊嘛， 係啦，冇錯，就係個心嚟決定嘅。 係啊，冇錯，因為一杯水裡面嘅如果有半杯，係咪？如果你用兩個唔同嘅睇法，我已經可以有唔同嘅心態出嚟噶啦，係咪？有人可唔可以覺得佢就係話哦都有半杯啊？有啲人就話唔滿嘅，就等於咁樣啫嘛。如果你滿足嘅話，其實基本上你唔好睇你冇嘅，你不如睇你有嘅啦。但我哋都會成日就係睇我哋冇嘅嘢。 冇錯，即係等於有啲人咧成日覺得佢哋又bully我啦，但係點解唔諗下人哋？关心你所以好呢是不是咁呢就有唔同嘅睇法。 又或者就知道自己个本质系一啲咩嘢嘅话如果除咗人哋要 bully 你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呢 阿马爷点 可以俾到人 其实呢我好满足㗎。 哦你 好 满足㗎。 日日对住两个我好满足㗎。我觉得我每日都有得着㗎。 得着乜嘢呀 啊不列特嘅嘢， 長戚戚，每日有長戚戚， 就覺得自己有用咯， 係 啊， 係啦， 覺得自己有用咯。 你哋不列特啱唔啱，定係錯嘅？咁我自己再。 冇錯 ，OK。 咁唯有希望咧，即係呢個疫情裏邊啦，即係呢個病情啦嚇，咁啊起起伏伏啊嘅時候咧，大家都可以嚇、我哋叫苦年中苦中作樂係嘛？ 咦係喎，咪嚟 苦中作樂嚇？ 係啊，係 嘛？ 你已經搞成咁啦，唔怕嘅，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 好，我哋稍後咧用呢個愛好系列，將一份嘅祝福透過歌送俾大家。好嘛， 准备好啦。 同埋我一十二点后咧都有呢个嘅丰收食堂，好似今日阿昌哥搞咩啦。 之后我哋仲有 Dr. Eric。 嘅5887宗，重症患者882人，事隔24日回落至900宗以下。韩联社报道，新增确诊病例比之前一日减少，相信同60岁以上人士的加强剂接种率提高，同埋防疫部门自上个月初起收紧防疫措施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3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60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4点，跌141点。 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腾讯控股429.2跌1.4，美团196.2升1.1，阿里巴巴118.5升4.1，药明生物74.25跌5.05，美东汽车34.7系跌4.65，华润电力21.2跌2.2，京东集团251.4升5，盈富基金22.98跌6，快手63.8系跌3.75，港交所432.2跌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563，瑞士法郎8.499，澳元5.618，加元6.106，新西兰元5.286，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6.7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21跌610，港金报16,830跌6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8.88美元，卖出1,809.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观景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景台噶。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啦，近黄大仙中心就已经回复翻正常咯。咁另外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上桥位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大约系几分钟，咁但系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嘅，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进发花，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上桥位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山东街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窝打老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啊，公主道过海同埋七贤道北过海咧都系正常噶。咁但系加士居道咧去红隧方向，由于受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虽然清理好啦，仲有车龙噶，咁所以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咁而公主道过海同埋七贤道北过海而家就冇车龙。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春园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万茂里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喺九龙啦，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柯士甸道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街。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落翻丽翔道嘅支路咧，最主要都系慢线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咧排翻去窝打老道。咁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石硖尾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龙尾就喺连翔道。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挤塞，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啦，虽然系已经完成，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就系狮隧出九龙管道慢线嘅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瑞丰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给我们，你的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的时代。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2022携手出发，快点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九十年代初，简爱只身嚟到广州打工，做过餐厅、外贸公司茶水，凭住聪明、善良以及肯搏肯挨的斗志，终于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一月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在日常家居生活中，有时候会产生声浪，不要将无形的声音变成有形骚扰。要降低声浪更有办法，收细电视的音量，练习的乐器如果有扬声器就要用耳筒，叫小朋友在地毡上玩，令宠物保持平静。环境保护署提提你，邻里互谅，收细音量。 话你知， 你哋一月二十至二十三日边日得闲？有个地方我想同你哋一齐去啊！ 一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嗰几日我唔得， 我唔得闲。 吓，我想带你哋去嘅地方好啱你哋噶。 点啱法先？ 你哋咁中意买笋嘢、睇潮嘢、食好嘢、着靓嘢，喺嗰度一个地方可以满足晒你哋嘅愿望。 唔通你想讲嘅系一月二十至二十三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纸上购物节？ 你点知噶？ 唔止佢知啊，我都知啊。喺购物节当中咧，会有齐育儿用品、时装珠宝、美酒佳肴、保健美容、家庭用品、电器产品之余，连玩乐休闲嘅都会有。 就系因为佢乜都有，所以我已经预咗时间嗰几日去会展啦。 咁啱嘅，我都系。 咁不如我哋约埋一齐去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Kitty、阿欧。 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四嘅早上十一点十四分，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9%。今日天晴，吹和缓嘅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嚟到呢个环节嘅啦，就系、 是、爱好系列。 好期待啊！爱好系列咧，今日咧就希望可以为我哋所有嘅香港人，甚至乎系全世界嘅人，喺、面对疫情嘅时候嘅话咧，送上我哋嘅祝福， 祝福与问候啦吓。 冇 错。咁通常咧，你见到人哋嘅时候咧，你想送一个叫温暖嘅问候咧，会讲三个字嘅。通常。 我爱你。 嗰个唔系问候啦，冇错啦。咦，阿马先生今日啱喎。 你好嘛？ 你好嘛？ 讲声你好嘛， 讲声你好嘛。 呢 位朋友阿基哥张立基，好多年前喺佢嘅大雕里边呢啲歌我都好听嘅， 系 一种问候，无论系来自一个恋人或者朋友、亲人都好，甚至唔认识嘅人，即系希望喺疫情中间讲声你好嘛。 微风中归家，人疲倦不可怕，谁愿意再增加心里的牵挂？为求一壶浓茶，来平静内心的风沙。沉 一刹那，人完全像不懂说话，唯讲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无言地对话，延续这牵挂。传来流泪声音沙哑，回复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 无论你身在何地，做紧啲乜嘢，同边个一齐，每一天三个钟头，风骚浮，希望陪住你。为你送上啲正能量，开开心心嘅气氛，同埋都希望你嘅身体健康。喺疫情里面，大家都要加油，继续风骚快活落去，好嘛？送俾你有张立基呢首。你好吗？这个歌咧送埋俾马老师啦，因为咧阿 David 啊，有位听众咧，佢话马老师啊，虽然话咧你做节目系为咗搞气氛啦，做下把，但你每次咧都要面对二抽一啊。二抽一， 冇人帮佢， 你仍然能够一笑置之。佢呢份能耐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到嘅，所以大力支持你，同埋要俾一个 love 你 ，love you everything 啊！呢个 David 吓，系啊，我就做唔到啦。 其实我有计仔对付你嘅， 例如咧， 我唔讲俾你， 我唔想知 道，费事你知道， 系咪啊？我知道又如何咧？ 你一定会好痛苦， 我一定唔会痛苦。 OK， 我继续好啦，到交俾瑞瑞啦。 冇错，嗱咁其实当然啦，问候嘅话有好多。多种唔同嘅啊说话啦，头先你讲嘅系你好嘛咁样，我觉得佢就系咧一定要打锣打鼓、敲锣敲鼓去话俾自己听嘅就系，因为有时咧，我觉得系要为自己去有啲嘅声，令到自己系会啊成个人咧感觉到开心嘅。即系例如，比可能有时我唔开心啦，有两个做法，一系咧就会听一啲好惨、好惨、好惨、好惨嘅歌，跟住咧就喊喊喊喊喊喊喊，将佢宣泄出嚟；一系就听一啲好 upbeat、好 upbeat 嘅歌，令到自己咧就有翻一啲嘅即系能量，可以咧就喺呢啲嘅歌曲里面啊，又或者系个音乐里面嘅话咧，可以攞到呢一种咁样嘅能量嘅。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有时虽然都会觉得有啲亮，但系唔知点解 旺下个场， 冇错，旺下个场，你硬系觉得就系唔知点解。好开心噶，虽然仲有少少时间先至到，但系预早送俾大家。 哇！ 你可唔可以整翻两个计啊？ 我觉得你应该有两个计， 打锣打鼓啊！ 冇错，祝福你，将所有嘅好嘢嘅话，喺呢个时候咁样完全送出。 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地，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操天志，百尺竿头高起。 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唱全百般美。 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 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雨伴你遍路万里地，让白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 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起。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眉。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衷心祝福你，永远祝福你，达到真善美。 祝福你啊，真系需要嘅，即系呢个农历年嗰啲锣锣鼓鼓啊，开心嘅气氛啊，吓，甚至咧 好开心啊！ 我记得嗰阵时有啲铺头咧会播啲假嘅炮仗声咧， 系、哎、啊。 仲有 嗰 啲 燈飾咧，炮仗咧閃下閃下嗰啲， 好熱熱揚揚噶。 係啊， 我好贊成你頭先講嘅就係呢啲咁嘅嘢，你發覺咧係有配套嘅。配套咧就係包括埋嘅，就係咧到新年嘅時候你要睇埋家有喜事啊。係 啊， 同埋你估你估新年財。 係啊，一定要睇 啊。賀歲片啊嘛，係 啊 係 啊。 唔知點解任何時候你睇翻我，你覺得唔過時噶。 唔過時， 幾多星報喜嗰啲。 係要做呢啲嘢㗎，唔知點解。係 啊，周星馳啊，張國榮啊， 笑 啊， 開心 啊，開心。所有嘅商場嗰就一定係呢一啲祝福你啊，或者係歡樂年年啊，又或者係即係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我唔買嘅真係洗腦啊！ 呢個時候就要呢啲咁嘅氣氛， 我要呢啲咁嘅嘢。 真係聖誕節聽 Jingle Bell 啊，嚇係 啊， 係 啲 冇咗唔知點咁噶，揸緊啲嘢係咪先？我哋一定要有個人俾我哋踩啊！如果唔係唔開心， 係啊， 我講埋心裏邊嗰句先， 唔緊要， 佢冇所謂，真係冇所謂， 達成咯。我祝你加持。 嗱喂，話時話你踩還踩，我有冇啲石仔喺身上揞到你只腳啊？ 都唔緊要。我当系脚底按摩啫， 我惊咬到你。 有两粒石仔，系啊， 系啊，嗰啲系石春， 好石， 冇错，你就系石春大师。 自然咗， 石春啫，石仔都不如，石仔都叫做系咪大粒啲，佢即系石春 咩？ 点啊？石春大师， 春好， 春好好，春系点样啊？系圆嘅， 系咩？ 系啊，我估系春啊嘛，即系好似鸡蛋啊嘛，系啊，咁样啊嘛，系咪？所以你系圆嘅， 咁你就用你嘅石春揈啊， 系啦，所以你揞下我哋呢啲咁嘅任督二脉， 喂，好值钱噶，你知唔知人哋嗰啲石春炉咧， 好 贵 啊， 对个脚板系好噶， 系啊， 好痛啊， 好啦， 到你。 好嗱，即系喺呢个疫情咧，或者年尾啦，我只系觉得咧， 愛情係好緊要嘅，因為呢個疫情好多人分隔兩地，甚至你入咗隔離營啊，乜乜乜咧，哇！嗰種相思之苦，你有冇朋友試過啊？14日、21日就自己一個人喺一間房嗰度，或者翻唔到去屋企。咁我覺得咧，如果你知道對方有個人永遠喺度等緊你咧，其實好開心。 你係咪等緊我哋啊？每日 等我哋踩佢。 你有冇等我哋？ 有啊有啊，每日就等十点钟噶咋，真系啊！我身上嗰啲沙石咧又唔敢拨清，系又想有少少俾你揞下，好 冇？咁你今日呢个， 你身上嘅沙石系唔会拨得清嘅，系啊，你会自己自然破掉嘅。 你有冇拨啊？ 你叫沙丘之南啊嘛， 咪就系咯，你会自然有噶嘛？ 呢个系送俾 一首Perfect 送俾边个？ 送俾所有嘅情人，而家你哋虽然唔可以喺埋一齐，但系 家人情人啦，好嘛？送埋俾家人， 系啊，总有一日咧，佢哋会可以走埋一齐。同埋你记住，有个人一定系喺度等紧你。 啊，歌名系 Perfect 啊。 For me,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I found a girl,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 Perfect 时间快乐十一点半，听紧呢个风骚快人啊！翻嚟咧，仲有爱好系列喺呢一个时间会出现嘅。今日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2跌四毫，美团197.5升2.4，阿里巴巴118.8升4.3，药明生物75.85跌3.45，华润电力21.5跌1.9，美东汽车34.45跌4.9，京东集团253.2升6.8，盈富基金23.0跌4仙，快手65.15跌2.4，港交所433.8跌6.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9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8，人民币6.33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已经平均指数报28,686点，跌652点。港金报16,8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7.59美元，卖出1,808.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思瑞口。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思瑞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万茂台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广东道去尖沙咀近住柯士甸道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街；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登打士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路边泊咗车就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之间行出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年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小朋友续写故事，究竟会有啲乜嘢嘅天马行空谂法呢？ 我要鼓起勇气话俾老师听进入嘅不是，同埋承认我上次系讲大话嘅。 今个星期嘅小嘉宾有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嘅优异奖得主陈贝彤小朋友。 究竟贝彤会点样将故事续写落去呢？咁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3，美电康康啦。 时候不早啊 ，MC 张天富，快啲清洁顶安全帽，然后过嚟开工。不过记得唔好用清洁溶剂去清洁顶安全帽、啊。 毛利经理，我都知道时候不早，咁即系要用咩嚟清洁顶安全帽、啊？ 新人真系新人，师芬你教佢。 咪就系用番碱水同湿布清洁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合适安全帽，保护头颅好法宝。 Hello， 大家好，我系 MC 张天富。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 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日咧就系两个字，祝福啦吓咁样。好多年前咧。有两个字呢就听人听得多啦，咁真真正正呢嚟到我嘅身上啦，或者近距离接触呢，就係、是、我有位朋友都係嗰时呢一个中学同学啦，咁我哋有三个嘅，三个同学仔成日即係走去飲嘢呀，去人哋即係揀其中一个屋企去住呀，咁成晚去倾偈呀，讲无语 呀。以前真 係好兴咁㗎。係呀，即係啲 friend 呀。 倾通宵呀、啊。 係、呀。 倾通宵冇 中一个人 我 净 试过有一晚係行通宵喺街。 我都试过啊， 就咁行啊， 唔翻屋企， 因为又唔系咁多钱嘅消费啦， 系 咁同埋三个男仔啫嘛，咁喺街行行下，系啦，咁啊行行一晚咁样，系啦，咁我接触嗰两个字系咩咧？叫移民，咁啊直接最后有一晚，我哋去翻我哋成日去嗰、那个。酒吧啦，叫酒吧啦。咁、虽然有得食饭，有得饮嘢，但都系饮酒嘅。 有冇行、啊？ 咁就作最后一次嘅、拜拜咯，因为佢要移民啦。咁、样就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同呢一个字好近距离接触。咁、过直至而家咧，即系都讲紧成廿几三十年前啦。咁啊，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亲戚朋友啊、同学啊、认识嘅人咧。陆续喺唔同嘅年代都搬咗唔同嘅地方住啦，咁所以呢一份祝福，我想送俾去咗第二度住嘅，今日仍然系大家互相可能隔住个海洋，大家互相一种嘅祝福问候。咁我拣咗嗰只歌咧，因为同阿 Sarah jam 咗，我本来拣咗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吓，jam 咗之后咧，我就用呢一首歌代替，送俾所有居住喺唔同嘅地方，希望你哋过得好嘛。 多谢，诶，你系揾少女队嘅定？ 请你介绍啊。 OK， 改编自嘅就系、是、嗰阵时候有一个三个女仔嘅组合啦，就叫做少女队嘅。咁啊，改咗呢一首嘅歌曲就叫做《How Are You My Friend》，送俾所有嘅朋友。 无论住喺边度， 嗯， 我哋都系 送上 在一齐。 好， 有 Sarah 嘅呢个版本。 Thank you。 望着床上那本本的书，默默。上伴着睡是这书。 睡是这书。How are you? 李麗蕊嘅一首 How Are You My Friend， 无论我哋身在何处，都系一家人嚟嘅。 几好、啊，你今日拣嘅两首歌都系嘛、都系向朋友嘅一啲祝福咯，系啦、其实我想 唱功点啊， 想爆一啲嘢俾大家知，就系话其实今日咧，大佬咧就系话，系、今日我哋有爱好系列，其实去到就嚟做节目之前嘅话，佢话佢未揾， 因为头先忙紧一啲其他工作， 但系啦，竟然嘅就系都揾到啲咁好听嘅歌曲。 尤其是你婆唱噶嘛？ 系啊，仲有嘅就系唔单止你揾到啲咁嘅歌曲啊，连阿小陈都话一首好歌，耶耶耶！ 小陈几时讲啊？ 小陈系自己 WhatsApp 我。 一首一首非常好的歌， 一首非常之好的歌。等于有一次嘅就系我哋咪请咗有一位嘅儿科嘅 系啊 医生啦，咁啊上嚟咧同我哋一齐唱歌， 佢唱首先 啦，咁就佢都有 WhatsApp 嘅就系话佢真系唱得好好听。 Christmas Trees 嘛系咪好似叫？ 佢嗰首。 Holy 乜嘢 啊？ 有 Holy 两个字。 不过咧，即系真系嘅，即系每一次提到呢两个字咧，亦都我相信今年咧会更加多睇到媒体报道啦，吓、即系话有呢个移民潮啦，咁系好伤感嘅。即系我尤其是我身边都有一啲屋企人啊、朋友啊，咁系会伤感嘅，同埋。即係會希望能夠再有機會可以重聚啦。你一到嗰啲叫做節日食飯咧，你會發覺越坐越少人，嗰啲感覺其實真係唔係幾舒服。 但係我哋又咁睇，即係我又會覺得其實而家又會唔會比起以前會比較容易啲聯繫？ 而家有 新 嘅聯絡工具啦， 係啊，你又可以 Zoom 有好多，又或者就可以透過互聯網嘅話，其實大家都可以繼續可以好好地咁樣去保持接觸咯，咁樣唯有嘅就係。凡事都向好嘅方面去諗同埋睇啦， 一份祝福， 冇錯。好啦，咁你今日咧就你好嘛啦 ，How are you my friend 啦。咁我而家揀嘅呢一首歌曲咧，就係我平時都會好中意聽有幾個人嘅歌曲嘅，包括頭先你所揀嘅就 Ed Sheeran 啦，另外仲有就 John Legend 啦，仲有嘅就我而家揀嘅就 Jason Mraz。咁其實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就係話好可。能我哋即系攞住嘅嘢话，唔系叫做太多，但系首先唔好同别人比较，只可以嘅就系要睇下就自己拥有嘅嘢，好好地去有你自己嘅资源，不论系个环境啊，又或者系你自己嘅健康啊，我谂而家你拥有嘅咧就系好好地咁样去运用佢，过好你嘅每一日，累积埋嘅话咧就变成一个好嘅人生。所以嘅就系如果有好多嘢我哋唔能够改变嘅，只能够改变嘅就系自己嘅心境同埋你嘅睇法。所以我就觉得你身边你拥有嘅嘢嘅话，你只要系满足嘅话咧，你就会自自然然快乐。 外国有 个 说话啊嘛，如果你只系得柠檬，咁就做柠檬水啦。 系啦，唔好要求自己可以变一杯橙汁咯。 冇错， 系咪咁话？ 系 系啦，即系等于你喺嗰张地毡，你咪俾人踩咯。冇错，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你开心嘅话就 OK 噶啦。 我最近 咧，其他人又开心。 我最近订一个即系网上订咗个梳化套，我同你讲过嘛。 有 咁咧，点知佢送嚟系张地毡。我都唔知佢点解 嗱，呢个系有个寓意嘅，即系话先生梳化唔衬你嘅， 梳化套啊， 唔该你坐地毡啦。 咁结果最后点咧？我唯有将个地毡吸喺个梳化上面，就咁坐喺度咯。 吓，点睇啊？点解你唔退啊？唔换啊？ 好烦啊！又要又 pack， 佢都叫我退翻俾佢啊。pack 翻佢又要即系我留。 我会换啊！我会换啊！ 系啊，呢个系你嘅权益嚟噶嘛？ 悠悠啊，你系咪想点嗰首叫 Have It All 啊？ 冇错，我就系想拣咗呢一首嘅就 系、 是、 我你答咗， 我冇，后来我放弃咗。 系， 我呢啲好歌嚟噶嘛，我都有 case 嘅嘢，梗系。 佢就里面嘅歌词就讲紧，我就话愿你有吉祥同埋成功嘅原因，亦都愿你嘅信心永远做到最好，愿你唔吝啬你嘅慷慨，分享你能够做嘅，仅此而已。你就能够做到几多少你就做几多啦，做你最好嘅话咧，做翻你自己，咁样嘅话咧，你就会快乐咯。 May you have auspiciousness and causes of success. May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to always do your best. May you take no effort in your being generous. Sharing what you can,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May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happiness. May you always lead from the beating in your chest. May you be treated like an esteemed guest. May you get to rest, may you catch your breath.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May the road less paved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 Oh,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slap bracelet. May you keep the chaos and the clutter off your desk. May you have unquestionable health and less stress. Having no possessions, though immeasurable wealth. May you get a gold star on your next test. May your educated guesses always be correct. And may you win prizes shining like diamonds. May you really own it each moment to the next. May the best of your todays be the worst of your tomorrows. Whoa. May the road less paved be the road that you follow. Whoa. 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f you believe it, then anything can happen. Go, go, go, raise your glasses. Go, go, go, you can have it all. I told you,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非常之好听嘅歌曲，亦都好多朋友咧留言啊嘛，好耐冇听啦 ，Hello You My Friend 啊，好好嘅一只歌曲咁样咯。阿思思讲咗嘅， 多谢大佬。 系啦，另外有位系 Jimmy 咧，佢当年几个朋友同学，我谂呢个好多男仔都会嘅，一齐搵一个码头啦，咁啊坐啤酒，饮啤酒，坐 啤酒， 坐 通宵， 系啊，系啊，尖东又系， 我 谂 真系会可， 会啊， 我哋冇钱噶嘛嗰阵时候，仲要一罐啤酒几个人饮添。 但我哋 个 感 觉 唔系觉得自己冇钱，而系觉得咁样都几好啊，几开心。 有人陪你啊， 系啊，就喺。家行行行一个通宵咁，同埋嗰阵时治安又好啲啦，即系唔系话而家差嘅，都唔系而家差，不过嗰阵时就。即係起碼你 冇咁嘅 心擔心咯， 係啊係，咁又真嘅，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我就有朋友嘅陪伴， 冇錯。 好 嗱，今晚咧，我哋 點解突然要今晚咧咁樣？ 因為尋日晏晝收到嗰個所有嗰啲咩社交活動 cut 曬之後咧，我哋就好沮喪，因為咧我約咗嗰個。失聯了幾十年的同學呢 Raymond 嘛， 是 Raymond 加上兩個呢，本來是星期六晚，突然間叮冇得吃飯，哇大家好彷徨， 去哪裡？即係你一般係諗住餐廳食嘅，係 啊， 咁你咪去翻自己一個 friend 其中屋企咯， 唔得啊，即係個個都有 family， 同埋因為我哋幾個咧會。即係會烏煙瘴氣， 玩到係即係反轉曬，咁啊喺人哋地方好啲。 人哋講烏煙瘴氣，我就諗唔到，但係你一講烏煙瘴氣，我即刻 picture 到好多嘢。 係啊，因為佢同烏煙， 佢本身就 係 烏煙瘴氣嘛。係 啊，你明白噶啦，係咪？ 我想問 一位，佢一講烏煙瘴氣，我即刻哦，咁真係好烏煙瘴氣。 我想問呢一度有冇烏煙瘴氣而家？ 有 問 有 呢個直播室 有一陣烏煙瘴氣喺你頭頂， 冇錯。 你唔怪有啲烏煙嘅飛入 嚟。嗰只係烏鷹，唔係烏煙。 烏鷹瘴氣咯， 有一個 烏鷹。瘴氣 有兩嚿， 咁點咧？咩歌？ 今晚咧，我哋就會出去食飯啦。我預期都好開心，因為終於又改嚟改去啲 booking 咧，琴日好混亂。 但呢兩晚會唔會啲人咧衝線咧？嗬， 會啊， 報復式咁做啊， 係啊，即係所有 booking 都亂曬。 但係都要小心，係啦，冇錯，都係要提大家。 明白，明白。 琴晚我都行過，我係琴晚行過一間酒吧，你見到好多人啊， 梗 啦，個個即係冇戴口罩，因為飲酒嘛，嘻嘻哈哈咁。我心諗其實 冇， 仲危險。 係 啊，明嘅，但係就都要小心咯，即係大家都係嗰句啦，係咪？所以就我哋知道。就讲嚟都冇用噶啦，但系都要提大家， 明白嗱。咁我今日拣呢首歌咧，就叫做我好中意嘅，叫做《凭着爱》，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好多嘢咧，只要大家系有爱呢个字咧，就会好开心噶啦，系啦。 要点样表达出嚟啊？ 啊， 要做出嚟，大家用行动。 吓同佢两个 friend， 咁真系好乌烟瘴气。 如果边间餐厅知道今日佢订我位嘅，你真系好考虑。 何必介啲嘢？哇！你有冇有试下老板？咳到咁， 我都话要担心佢啦，有声咳啊呢一排。好，你 check 啊。 好啦，希望大家都凭着爱，我哋度过呢个疫情，继续努力啊，各位。 寻特别似弱的温柔，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终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就服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低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藏在这高才就局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街旅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 系啦，十二点钟翻嚟咧，我哋12点之后咧就有风骚食堂。 冇错啦。又有唱歌嘅出现啦，带、 okay, 大家食啲好嘢。 23度气温，相对湿度66%，先听12点新闻报告。 官预计损失超过30亿，佢又话希望政府短期以实报实销嘅形式提供补贴，俾美容院出粮俾从业员过年，亦都希望考虑检视表列处所停业嘅机制，让长期冇确诊个案嘅业界继续营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正午时分广东内陆的气温较昨日低3-4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星期一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22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7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7点，跌7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6跌一蚊，美团196.1升一蚊，阿里巴巴118.7升4.2，药明生物75.9跌3.4，华润电力21.15跌2.25，美东汽车34.45跌4.9，京东集团251.6升5.2，盈富基金22.96跌8仙，快手64.85跌2.7，港交所434跌6.2。外汇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98，英镑10.556，瑞士法郎8.499，澳元5.608，加元6.1，新西兰元5.279，欧元8.823。每百日元对港元6.7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5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8，跌753，港金报16,820，跌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69美元，卖出1,8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在怡安阁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在怡安阁对出。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的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4分钟，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在九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窝打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 I got that fire，实现演艺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I got that fire。 我系容祖儿，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港台电视31，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830，星辰大海。 大家好，我是林峰，在电视剧《星辰大海》里面饰演商界才俊方恒志，在剧中我会面对职场上的以虞我诈，和女主角发展出高低跌宕的爱情，请留意 国剧830《星辰大海》，1月10日起，星期一至五晚8:30，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3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数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 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我哋嘅最后一小时啦，今日呢个小时呢都有风骚食堂，我都有 Dr. Eric 同埋我哋嘅即安剧嘅。 哎呀，好丰富。咁啊，多谢啊！今日咧，我哋再喺我哋嘅风骚食堂有唱歌， 唱歌，早晨， 唱歌你好， 早晨啊，大家好， 系啦，嗱，其实咧，如果有听开我哋嘅节目咧，都可以知道咧，就系唱歌最中意食乜嘢啊，粟米， 冇错， 而且咧，我觉得佢成日都会教嘅就系啲乜嘢咧，点样整鸡， 系啊， 其实呢两样系咪你自己 鸡王 啊？我觉得你， 其实系噶，因为咧我自己咧研究咗，即系我入行咁耐，其实我对家禽啦，叫 即雞啦，係啦，鴨啦，鴨啦嗰啲。 咁由但係點解雞我哋容易接觸到多啲？ 咁係易買啊。 係啊，咁原來咧，我哋啲人成日講啊，冰鮮啊、新鮮啊、急凍啊，原來係真係出嚟效果唔同嘅。但係原來咧，我哋係只要用個温度啱、攤嘅方法啱、整嘅時間啱，其實都出到嗰個味道。 我都覺得係，一般人其實可能未必真係知嘅。 係， 但你又唔係咁講，我諗真係要學多少少，因為我其實我自己都中意食雞嘅。但係有時你真係會整完有啲雞出嚟嗰陣咧，佢係冇味啊。 係， 仲有鞋濕濕。 冇味啊！佢甚至乎嗰只係佢唔係話雞有雞味或者豬肉有豬肉味嗰只，但係冇味。 冇味雞。 係啊，咁所以你真係覺得好乏味呢樣嘢，所以我真係好驚嘅。咁所以佢就即係我哋當然啦，以往有咁多集。我哋都有同大家介紹過唔同種類或者唔同類型嘅雞啦。咁但係當然你話即係有好多嘅小技巧啊，咁樣我哋可能今次都會同大家教一下嘅。即係例如，如果我真係要整雞嘅，或者我可以用啲乜嘢嘅方便嘅方法，甚至乎嘅就係話，即係究竟我哋應該可以點樣知道佢點樣就為之熟咧？因為雞，我覺得咧嗰個熟嗰個程度又因人而異，係咪？有啲人中意全熟嘅，我就係啦。咁但係你全熟得嚟嘅話，可唔可以又係滑嘅咧？ 冇錯。 甚至乎有啲人會覺得唔係㗎。雞肉啊，你唔識食啦！我成日聽你講就唔識食啦，一定係要一斬出嚟嘅啫，仲有啲血流出嚟嘅。 係啊，係啊， 見紅嗰啲啊。 係啊，昌哥點睇啊？ 其實咧，見紅咧都係以前人哋覺得食雞要保留嗰個滑度，有個雞味。咁但係因為而家咧，可能嗰個健康啦，即係好怕唔好想受到任何唔同嘅感染啦，咁寧願整熟佢。但係其實咧，我哋整熟佢咧，一樣可以整到好滑嘅啲雞。係啦，一樣可以嘅。 你哋會唔會話，譬如可能係做廚師咧，都會因應住唔同嘅時代，整個雞嘅話，好可能都要調節一下。即係以前可能一定整熟咗嘅話，就一定啊，唔好意思啊，我哋要換啊，我哋唔要啲咁嘅雞，會唔會咁樣 講？我哋會用唔同嘅口味去呈現，但係其實咧，我哋一樣係保留翻雞嗰個滑度嘅。我就最中意做呢樣嘢啦。咁啊，近期咧就會做翻轉頭，就係用翻啲傳統方法嘅滴雞精做法去做一隻雞。咁但係時間就長嘅，咁啊，我哋餐廳當然係方便啦，去做到啦。但如果你話日常咧，可能屋企有啲某啲硬件上配套到咧，咁其實都做到嘅。 我有興趣想知道嘅就係咩叫滴雞精？滴雞精其實你就係整咗隻雞，跟住就要嗰啲精華， 係啦， 就掛住佢喺度啊。 我哋又唔掛嘅，咁咧通常咧我就醃咗隻雞，咁啊兩個零鐘啦，跟住後屘咧我就。隔水蒸雞其實，佢呢個叫隔水蒸雞，令到佢蒸漏嘅形式咧，滴翻曬裏邊所有嗰啲精華出嚟， 即係會整蒸漏咖啡。 係啦，咁但係就唔係你諗到話我哋要吊起佢滴落下邊。咁其實咧，我只不過將佢擺落一個密封嘅煲。而個煲抌落去一起蒸， 哦， 係啦， 蒸出嚟嘅嗰啲 原汁原味，呢個就原汁原味出嚟嗰啲咧。平時我哋蒸完雞有啲汁噶嘛，但係佢嗰只汁咧，同我哋呢個做法嗰汁咧，係真係濃縮好多。咁但係相對時間就要長啲啦。 明白，咁呢個我哋啊遲啲先至學，好唔好？今日咧要教大家做嘅呢一個嘅美食係 鹽焗雞啊！ 哇！ 鹽焗雞會唔會太過容易啊？ 其實係噶，所以咧，我哋就有啲小技巧話俾人聽。原來一個咁普通嘅嘢咧，喺我哋日常身邊嘅所有配套都做到噶啦。 好嗱、啊，其實咧，我就記得嗰陣時屋企咧都有做過鹽焗雞嘅，因為我係客家人，係、啦，鹽焗雞亦都係其中一個就係、是、客家嘅著 名 美食。佢哋好犀利嘅，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屋企咧佢哋會點做咧？買好多好多粗鹽，跟住咧就整一個好似係白鍋，將嗰啲粗鹽擺落去嘅話咧，係成炒，炒完之後就成隻雞擺落去嘅話，仲要燙佢一陣。 啊，係啊， 有張紙包住噶， 之後咪好味到不得了啊！ 有張紙包住 嘅， 佢嗰啲鹹香味咧係完全唔同嘅。 系啊， 系啊，因為我哋係炒鹽去焗咧，咁但係今日呢個咧，我哋係醃咗，以一個家庭方式。但係其實炒鹽咧，有機會我哋都可以分享一下。 好 啊， 係 啦、 啊，佢哋就係好大陣仗，不過就 呢、這個就我入行嗰陣時就係學啦。 係咪啊？ 嗰只雞啊，超好食， 超好 鹹香味係， 我都 係 細個都係食呢一種嘅鹽焗雞。 正係鹹味啫，佢入曬香味，佢就你每一啖你都有嗰只鹽嗰只味喺度。 我哋翻鄉下咧，就一定食呢只雞。 你邊度鄉下？ 海南。 哇！海南啊，我唔知道你啲客家，你嗰啲咩話咯？海南話。 好， 咁今日我哋咧就係講緊呢個今日嘅鹽焗雞啦。咁、那個做法就會同頭先我哋講嘅比較傳統啲嘅有啲唔同啦、所以咧就喺屋企你自己都可以搞。 係啦。 好啦，不如先講個材料先啦。 咁啊，材料就係、是、雞一隻啦，咁大約都係兩斤或者兩斤鬆啲啦，又唔建議太細嘅。咁啊，呢個重量差不多啦。咁其實鹽焗雞粉咧，超市其實有得賣嘅。咁、但係純鹽焗雞粉咧，我覺得個味咧就佢係啦，粉啫對。咁啊，我哋買翻啲粗鹽。咁我就會其實溝咗啲粗鹽咧，咁但係做法我哋一陣先講啦。 好。 咁糖咧就俾二分一湯匙啦，少酒啦，生抽啦，都係一至二湯匙。咁啊，薑片、乾葱、蒜子各六粒。咁啊，葱，即系呢个就系攞翻个香料嘅味道。 哦，原来有咁多嘢喺度噶，因为我见佢哋嘅系冇啊，即系纯粹。 哦，你话旧式嗰只， 旧式嗰只纯粹斋盐。 旧式嗰啲我系连埋嗰啲内脏，内脏。 哇！ 塞晒落去嘅。 系啊， 系啊， 我系咪叫腐翅啊？嗰套嘢。 其实腐唔腐翅就唔知啦。我哋知嗰副嘢真 系 好食啊。 嗰副 嘢好食啊！ 有得佢喺度 show off 下，系啊，佢知啲嘢，佢就会弹出嚟嗰只。我唔知系咩喎，有得系有佢。好啦，个做法方面嘅话，咁我哋今日嘅你教嘅呢个方法会点样搞啊，昌哥？ 咁啊，鸡照样啦，我哋去咗内脏啦，洗干净佢啦，洗干净个笼。咁、因为佢近颈位咧，同埋背脊嗰度咧有个凹位嘅，咁嗰度咧就会有少少 脂肪， 系啦，脂肪同埋积咗一啲血嘅小块嘅，咁、我建议同埋我哋整想只鸡整紧滑啲咧，我哋要清感啲呢啲部位，咁就容易会熟啲，就唔会影响到佢其他位置以下嗰啲难熟啲。咁啊洗净备用啦，隔干水先啦，咁啊将个我哋买咗嘅盐焗鸡粉啦，咁同埋嗰个粗盐咧混和，但系咧。同你講法一樣，我哋落鑊輕輕炒一炒先， 白鑊炒咗佢先。 係啦，白鑊炒一炒佢。 知道。 咁咧如果鹽焗雞粉咧，我就唔建議炒咁耐嘅，因為佢好容易咧會燙到，因為佢粉咗嘛，有機會會燶嘅。所以我哋輕輕暖暖地咁炒翻個香味出嚟啦。跟住咧，我哋將鹽同埋生抽啦，即係炒好咗嘅鹽同生抽，咁外內都捽勻佢。咁嗰啲香料咧就係放喺佢內部嘅。咁塞落去啦。 即係頭先你講嘅香料係包括就係嗰啲 薑 片 啊、 乾葱 啊、 蒜子啊嗰啲。 蒜係啊，蒜頭啊、葱啊。嗰啲就輕輕拍一拍佢咧，等佢容易啲出味啦。咁、我哋咧就建議兩個半鐘頭。咁、所以我哋又放喺雪櫃啦。咁、保持嗰個温度啦，唔好長期喺室温嗰度。 即係所謂叫做等佢行下佢。 係啦，等佢行下先。咁但其實 我記得你講㗎， 呢個咧，我哋嘅葉咧，雖然係時間係一個技術性嘅嘢啦，但其實都有。 咁耐嘅，點解你要？ 要㗎，要㗎， 兩個半鐘喎。 佢嗰個入味嗰個滲透能力， 我行得好慢啊！ 咁咧，其實咧，我哋相同嘅份量、相同嘅時間出嚟都可以有唔同嘅味道。點解咧？ 例如咧， 係啦，我哋葉嘅時候咧，個胸要向下。 係。醃嘅時候個 胸要向下， 係啦， 即係佢要趴喺度就 係啦，趴喺度，因為點解咧？胸係最厚肉嘅，如果我哋調翻轉頭，嗰啲味就上唔到去嘅。咁但係調翻轉頭。 地心吸力咁啫嘛，嗰啲味咧就會落去。嗱，你下次又試下杯熱杯同埋熱烘，其實出嚟同個時間 吸力係 啦， 好嘢喎， 好犀利啊！你物理學家， 煮嘢食就係科學嚟嘅，其實真係， 我都覺得 係科學嚟嘅，煮嘢食 絕對係 空向下。 係啊，所以你同一時間同一個份量，但係你熱法唔同都有唔同嘅。 嗯，好啦，咁啊空向下，即係咁啊要擺落雪櫃，咁呢家嘢又係咪又係物理學嚟㗎？ 呢個咧就係衛生學嚟嘅。 即係只不過係驚你係 啊， 係啦，即係如果 因為我就唔建議長期喺室內温度太長時間嘅，即係驚影響到係啦，有細菌滋生啊嗰啲。 咁、如果你雪咗嘅雞，你拎翻出嚟嘅時候，當我喺處理佢嘅時候，我又會唔會需要預翻多少少時間？因為佢係凍咗噶嘛，係咪咧？會 但係佢咧其實 係 凍咗，但係佢唔會變硬。咁基本上攞出嚟咧，我哋幫佢做下啲 body massage 啊，掹下啲手腳咧，等佢啲肉真係㗎，呢個又真㗎， 真係㗎， 我成日講大話 咁。我覺得你哋應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小竅門咧，係 啊， 所以話點解喺度出邊食係會特別好食啲嘅咧？可能我哋會離骨啦，或者 其實你掹一掹咧，佢唔同㗎啦嗰件事，你掹鬆咗佢，同佢本身就係呢個動作，你去殺佢又好，蒸佢又好，唔同㗎。你掹一掹佢，佢個位鬆咗咧，又出嚟效果又係唔同嘅。 即係其實你喺雪櫃度拎佢出嚟嘅時候嘅話，就可以同佢做下個 body massage。 係啊，我又會掹下啲手腳啊。只腳啊，咁樣掹下，捶下佢啊。 OK， 咁之後嘅話咧，先至拎佢咧就係鹽焗，係咪？係 啦。 好啦，咁而家我哋應該要，你想今日教我哋嗰個方法嘅係點樣？ 其實咧，我呢個就新穎同方便啲啦。咁、其實啊，就可以就唔用水霎嘅，因為我哋鹽焗咗就係因為要佢嗰個味道啊嘛。咁咧。我就分享一下蒸啦。咁、其實咧，我哋水滾落空咧就向下放喺只碟度。其實我哋咧就大約25至30分鐘。咁咧25至30分鐘就要睇我哋雞大細啦。咁、我哋咧基本上吸過去咁樣蒸咧，呢、這個時間都差不多熟噶啦。但如果咧我哋唔知熟唔熟嘅時候咧，我哋就係篤一篤佢大腿上嗰個骨。基本上咧攞牙籤啦， 用過定新嘅牙籤啊？ 可以用咗先，跟住先攞嚟用其他用途都得嘅。 我驚搞唔清啫， 系啊， 長哥。 但我又唔建議用太大型嘅嘢啦，因為篤穿咗，我覺得又唔好睇。 我有時會用筷子篤嘅， 筷子都得嘅其實。咁但係其實咧，因為我哋點解因為我哋蒸熟咗，佢肉嘅纖維收縮咗，佢有肉汁啊或者血水咧，佢會逼出嚟嘅。所以只要我哋有一個小孔，咁佢嘅嘢就會流咗出嚟。如果你見到佢係大紅咧，就係未熟爭啲。咁但係其實呢個時間咧，基本上都差不多。 明白。 咁如果我哋話喂唔係，好似唔熟啊，但係其實如果你再蒸多5分鐘或者6分鐘，其實就會老。咁咧咁嘅情況，我就建議可能你開翻火之後，滾起山火焗一焗佢。咁就唔會影響到佢肉質變鞋啦。 即係唔好再蒸啦。如果你覺得你爭少少，係嘛，就唔好再蒸啦，就熄咗火佢，即係焗一焗佢。 係啦。 哦。 咁有時我屋企咧，我媽整完咧，佢開咗邊之後，發覺唔送，佢都係咁半隻抌翻落去再蒸嘅。 跟我屋企都係咁。 係啦，多數就係咁，但係咁就會鞋咯。 係啊，跟住就唔好食噶啦。 係啊，就會鞋咗啦。 咁所以其實呢個有個小技巧嚇，即係想知道只雞熟唔熟嘅話，就可以用個牙籤喺個雞上俾個位嗰度吉落去。 係。 咁你就睇下，如果有血水嘅話咧，就蒸多五分鐘就應該就搞掂㗎啦。 係啦。 好，咁啊，仲有另外，如果我話真係唔想蒸啦，咁樣會有啲再簡單啲嘅，俾啲即係容易啲搞嘅，即係新手入門嘅朋友搞咧。 其實有㗎。我哋日常咧煲飯啊，煲得多啦。 係啊。 但係其實舊式嘅煲飯嗰啲飯 煲 咧，都一樣可以做到呢個效果。 蒸鹽焗雞喎。 係一樣可以㗎。 點準啊？ 但係咧，我就同樣嘅做法。但系咧，我就会再喺个煲咧铺啲葱先，系啦，咁啊再拍少少姜啊，再铺翻上去，咁啊俾少少嘅绍酒，跟住嗰只鸡咧冚落去之后咧，我哋就揿电饭煲个掣啦。咁因为咧佢重量够嘅时候咧，个掣唔会跳嘅。到佢熟咗轻身咗之后咧，佢会跳。咁跳咗之后咧， 咁嘅原理嚟， 系 唔知。 其實電飯煲的原理咪就係咁樣咯，係咪啊？即係當佢變咗飯嘅時候，佢一輕咗嘅話，咁佢 輕身咗上升咗嘛， 就啪咁樣跳。 又係物理學， 係啊，所以啲科技真係好先進嘅，其實。 你真係好叻，我 真係知道係。 你係咪拆嗰啲電飯煲嚟睇啊？ 我經常拆嘅，唔係可能其實電飯煲我都有份研究嘅當初。 哦，咁犀利！你有幫手去推銷係咪？攞兩把 我叫我媽，叫我阿媽買啦，我買呢個正啊呢、這個。咁其實佢跳咗掣咧未得嘅，我建議咧你焗多佢15至20分鐘、 即跳掣之後就焗多15分鐘至十分鐘。 係啦，唔好揭蓋，一揭蓋走咗嗰陣氣咧，佢温度其實下降咗好多。咁、由因為我哋要靠我哋雖然加熱啦，但係其實就係靠佢個蒸汽逼熟佢嘅。咁、但係而家咧現時好多新式㗎啦，就好方便啦，行真空啊，又電子又焗蛋糕啊。咁、其實佢哋做法一樣，只不過咧而家新式嗰啲咧，佢密封咗，佢將佢嗰啲氣咧逼曬喺嗰度，就好似我哋高壓形成咗個高壓效果。其實而家所以新式嗰啲咧就比舊式嘅方便，但係舊式其實一樣做到嘅。 咁其實如果係個即係新式舊式嘅都係一樣，係咪？我就總之就當佢係飯咁樣煲，煲到佢就爆跳咗掣之後嘅話，我就再焗佢15至20分鐘。咁如果我就我驚佢再唔熟嘅話咧，咁我就可唔可以用你嘅方法，就開咗佢之後用個牙籤再吉埋落去睇下？ 可以，一樣可以。 就將你嗰啲小技巧全部用曬啦。 係啦，基本上就萬無一失嘅啦。 等啲嘢行曬入去。 好味啊！咁啊拎出嚟嘅話，其實就可以即係、需唔需要話要等佢等一陣，等佢嗰啲雞皮啊縮一縮啊，有冇呢啲嘢㗎？我估咗。 好， 請講。 其實要㗎，因為我哋攞出嚟嘅時候咧，佢夠熱，佢皮係容易爛啦。我哋可能搲一搲佢就爛咗。咁、我建議咧，你輕輕攤一攤佢先。 哦。 咁你攤一攤佢啫，等佢冷卻咗個皮收翻緊嘅時候，你斬都好斬啲嘅。 唔該知啦， 係咪冇咁熱啦？ 邊個斬啊？ 唔係，其實我哋咁熟，其實我哋手撕，大家一齊坐埋食都 OK 嘅。 哇！ 鹽焗雞係可以嘅， 係啦。 有時候我記得嗰陣時候咧，係食唔曬，係會點樣咧？係會將佢喺嗰啲骨嗰度咧撕曬出嚟啦，跟住咧揾嚟煲個粥。 哇！ 嚼落個粥嗰度煲鹹雞粥，哇！好食到咧，真係超好食啊！所以其實我即係我諗，如果係咁樣嘅話，處理之後基本上你都唔使點斬， 係 咪啊？ 係啊， 係啊，有即係我諗用少少力嘅話， 係啦，所以我咪話啦，我哋咁熟，其實大家坐喺度撕。 好啦 ，OK 啦， 你啲啦。手撕鹽焗雞係咪？ 正啊， 好味道。咁啊，可以大家亦都可以嘗試一下。咁我覺得今日阿昌哥教呢個方法真係非常之好，尤其是係可以用屋企嘅電飯煲。 係啦， 自己一個人整個雞，哇！跟住即係你都配咩酒好咧？嗬，鹽焗雞。如果係自己一個喺屋企度整， 或者兩小口子啦， 兩小口子又唔好啦，飲啤酒算啦。 啤酒 係啦。 啤酒得，拜拜。 你話同情人咧就飲啲紅酒啦。 係啊，好一於咁話。咁啊，多謝曬昌哥今日教咗我哋呢一個非常之好味嘅就係呢個鹽焗雞，不妨大家喺度試下。 我知，腦裡空間我有太多，所以我會張開對耳。想主意，知你与知你，往往会的事，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高深的专家不想考第二，自称一派做事，怕反思，谁敢讲我？ 再拥抱。 好啦，呢个 IDK 12:29翻嚟，我哋就会有乜嘢呢？ 哇，犀利啦！我哋有 Dr. Eric 啊， 冇错，讲下唔同嘅狗仔嘅品种吓，咁、所以大家继续留意咯。听下风骚发人啦，咁亦都有即安剧喺稍后一点前出现嘅。23度气温，相对湿度65%。今日天气天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今日离岸间中吹强风。而家先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将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并冇决定停课同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会唔会调整上课时间或者加强学校嘅预防措施。佢又话，目前有好多服务要公务员协助，已经推出其他措施减少人流，政府会多管齐下应对疫情。他说收紧措施的决定是希望尽快切断社区传播链，想做到长痛不如短痛，透过快狠准的措施在14日内将疫情控制，让业界在农历新年期间可以做生意，市民可以在较安全的情况下欢度佳节。政府稍后会检视实施情况。至于会不会推出安心出行的实名制，陈肇始说政府重视个案追踪，认为是防止扩散的重要手段，会一直检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开放多一个星期预约时间，方便市民，合共提供4星期的预约时间。另外亦都会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公立医院接种站增加接种间，以增加打针能力，并会按需求重开1至2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希望在2星期内重开。至于政府听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但暂时不推行公务员在家工作。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是基于公务员的接种率已经达到96%，亦都希望维持公共服务。他说公务员亦都有采取防疫措施，相信可以达到防疫目的。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说，收紧社交距离措施2星期，包括听日起晚市全面禁堂食，对业界影响非常大，估计损失达40亿。他说会向财政司司长提出，可否参照第二轮防疫援助措施，向业界提供特别拨款，协助渡过难关，期望疫情受控之后可以尽快放宽措施。张宇仁又说，希望政府安排全民强制打针，否则每次有疫情爆发都收紧措施，本港经济必被拖垮。他又呼吁业主体谅，尽量减租，另外亦都要增加有关不遵守防疫规定的罚则。政府宣布美容院等表列处所听日起关闭14日。香港美容业总会创会主席叶世雄说，政府在宣布措施前没有跟业界商讨，业界寻日获悉措施之后觉得错愕和愤怒，指出美容业界一直守住零确诊，质疑为什么要再停业。叶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业界对于在农历新年前重开并不乐观，预计损失超过30亿。他又说，希望政府短期以实报实销的形式提供补助，给美容院出粮给从业员过年，亦都希望考虑检视表列处所停业的机制，让长期没有确诊个案的业界继续营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转凉，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星期一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824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73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9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7点，跌7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2跌1.4，美团196.0升9毫，阿里巴巴118.6升4.1，药明生物76.0跌3.3，华润电力21.15跌2.25，美东汽车34.45跌4.9，京东集团251.6升5.2，盈富基金22.96跌8仙，快手64.95跌2.6，港交所434.4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5.85，瑞士法郎0.918，加元1.279，人民币6.37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5点，跌767点，港金报16,820蚊，跌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6.5美元，卖出1,80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港台电视31，紧贴时局，关心世情。 1月3日起，星期一至五晚8点，凝聚香港社会时段。 星期一， 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星期二， 孩子城市闯荡记。 星期三， 盘点政策。 星期四， 铿锵集。 星期五， 以事论事。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翻嚟我哋环节啦吓，不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我哋有 Doctor Eric， 好主人，好主人， 黏膜医生啊，黏膜医生， 黏膜医生， 已经唔记得咗， 黏膜医生 花名， 系啦，主持。 好，今日咧，Doctor Eric， 我哋系讲边一种品种嘅宠物 啊？记得我哋上次我哋讲 for 一 group 嘅狗啊嘛， 系啊， 今日咧就系腊肠狗 group， 咁啊， 上次你讲 poodle 啊嘛。 是啦，腊肠狗 group 好特别嘅，因为其他 group 有好多唔同嘅狗嘅，譬如 Tally group 有好多种唔同嘅 Tally 狗啦。腊肠狗 group 呢係有腊肠狗嘅啫。 得腊肠㗎咋，即係冇香肠咁 样。有润肠㗎嘛。 冇润肠，全部都係冇润肠。 嗰个男嘅嘅嘛有。 你冇份讲，你就係讲先。你带头讲先㗎。係咪先，多谢 Eric 你主持公道啦，係咪先。 係 呀，腊肠狗第一隻腊肠㗎啫。 係 呀，冇润肠狗㗎。 腊肠狗都有分几种嘅。腊肠狗呢就有标准 size， 迷你 size， 同埋白兔 size。 咩话 白兔 size？ 我真係唔知，我以为佢 one size 嘅腊肠狗。 咪就得一隻咋咩，係咪长大一条㗎咋。 咩 同埋三种唔同 size。 点解叫白兔 size 嘅， 记得嘅 goes back to 历史，白兔 size 系最小隻嗰种啦。咁呢个名称嚟嘅啫，即係都系佢呢好面大中细，同我之前讲啲品种有啲分别啦。之前嘅大中细即係大隻好大隻啦。腊肠狗唔会话好大隻啦。不过呢佢白兔 size 系因为白那个名呢英文系叫 Dachshund。德国品咧 ，Dach 咧就系、是、冠，你知猎冠，即系冠系一种黑白色嘅，好似臭鼬鼠咁嘅啲动物嚟嘅，好恶嘅其实。咁样就Hound 咧就系猎啦，所以咧其实呢种品种咧系 design to 打猎，你估唔到啦，脚仔咁矮打猎啦，系啦去猎冠。 同埋獵白兔嘅。 哦，咁 佢又唔係真係負責打獵嗰、那個，佢負責擔翻擔翻嚟啫。 唔係啊，錯啦。佢哋點解係臘腸狗啊？因為佢係好明顯，佢哋係身長。身矮啦，系咪？ 系啊， 我知啦。佢身长棘跌嗰啲动物系咪咧？掹长自己咁棘跌， 啲草保护佢啊！ 系 卡通片，睇睇卡通片 啊！系啦，诶，佢哋系 design 去捐入嗰啲洞啊！ 哦，捐入啲窿度 啊！咁喺下边，其实我头先讲嗰啲罐嗰啲嗰只动物咧，其实系出名好恶噶， 系咩？ 系会攻击人啊，系好恶，所以诶呢啲狗你估唔到系 design 去喺个。洞入边打交好似 咁劲啊！ 即系本身佢系战斗狗嚟嘅， 战斗系啊，猎犬嚟嘅，所以 又唔似嗬， 唔似啊！ 个样咁温顺，咁可爱， 系啊， 象 奶奶咁样。 日常生活喺香港养咧就好，其实好得意嘅，好适宜香港养嘅狗咧，明显好细只，好得意啦，同埋都需要 exercise， 不过就就 exercise 完咧，就中意喺屋企懒懒行行嘅，所以佢呢只品种有某一个问题咧，就容易肥嘅。 嗯，明白。 仲要容易肥，佢已经短噶咯， 只肚咪拖住个地下咯， 系咪？肚咪抌到落去。 系啊，拖住你行。 系啦，呢个就带上呢只品种嗰啲问题啦，就系佢背脊咧就好容易，因为佢好多时高佢高危，脊椎瘫痪嘅其实。 哇！ 其实我成日觉得咧，佢其实我成日觉得戥佢辛苦噶， 系咪啊？ 脚仔咁短，其实你做好多嘢都唔方便啫，系咪？跑又跑唔快。 你好似你见到佢行咧，佢啲脚仔好似好密，好似好密咁样，但系边度都冇去过。 其实都 Derek 即系腊肠狗嘅历史咧，有几耐到，同埋最初点解要 breed 啲咁？咁我唔，其實我個人啫，我又唔覺得好得意咯。我覺得其實好辛苦。 得意依樣嘢就見仁見智啦嚇、嗯。我係咯，你知啦，你阿媽都咁講噶，係咪？咁就不過咧， 做咩胡椒都要搬我媽？ 嬲你又唔好意思。 係咯。 感唔感受到啊？兩位？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即係臘腸狗媽媽，臘腸狗媽媽都覺得其實我都好得意啊，個仔。 即係個個阿媽都話自己仔得意 啦，只腳短短咁樣。 咁佢有佢嘅。佢有佢嘅受众，系有人中意嘅。 边个 defense 咧？其实呢个品种有一个好特殊嘅，我认为特征嘅。我见好多老人家狗啦，日常生活呢只狗咧系某一个品种咧，由细到大咧都去 B B 养嘅，特别长毛嗰啲。 咩？我唔明。 即系佢个样 咧，由细到 系啦，去到 我都系 B B 咁嘅样， B B 样嘅， 哦，即系唔会老， 走样， 你 keep 得佢系咯 ，keep 得佢好好咧。呢只狗品种系日本人好兴养嘅狗种嚟嘅，其实我爹西系香港日本嘅人咧，喺香港住咧，我最多养呢种狗嘅，我成日都见嘅， 腊肠狗啊。 腊肠狗长毛嘅特别系，同埋好襟老，好襟老，即系好似我咁。 腊肠狗有长毛嘅咩？腊肠狗唔系光秃秃嘅咩？即系短毛嘅咩？ 佢有三个有三种 size 啦，有三种唔同毛长度嘅品种嘅，一个咧就短毛啦，一个就长毛，一个就叫 wire coat， 即系鹦毛比较硬狗狗，不过都系长毛嘅。 即系着到件外套咁样。 系啦，咁样就呢啲狗就惊冻啦，所以香港唔会好冻，所以佢哋都唔系好大问题啦。 你个拉嗰条拉链咪就落。 咁香港应该系咪就系嗰只应该养即系唔好咁长毛嘅系嘛？ 我三只都适宜养嘅。 三只都适宜养， 明白。 但系问题系乜嘢咧？佢哋就吠嘅。好大声嘅，因为 狗都吠噶啦，咩狗都吠啦。 呢只狗系训练系出名吠嘅，好明显佢做嘅看门狗好好，不过好明显佢唔系一个家多啦。不过咧就佢哋吠得好大声，因为佢哋旧时话头先话捉啲动物喺个洞入边噶嘛。 咁 有时咧下面打交嗰时咧，可能会转唔到弯成咧，佢就会吠话俾上面嘅主人知我喺边度， 掹翻我出嚟， 就要掘翻佢出嚟咯。 哇，好醒啊！ 真系 一啲都唔醒啊！我觉得好笨。 佢唔够人打嗌救命，你话佢醒 醒 啊？阿马超群都系咁，所以觉得咦几叻仔咁样，系佢都系咁，佢都系咁嘅，因为吓 Eric 啊，唔好睬佢两个，你同我讲得啦而家。 OK， 咁其实你又讲翻即系三个唔同嘅品种啦，喺香港会系边一个多啲人养啊？定系其实基本上三个品种都多， 即 三个 size 都多人养。 我可以话边只系冇咁普遍啦，嗰只硬毛嗰只少比少少见啲嘅。 哦， 就系而家越嚟越兴，好多人入口啲长毛嗰啲系嚟香港嘅。短毛就算系最普遍啦。 係啦，不過就長毛係如果係即係係好明顯有個 premium 嘅長毛，依人好中意嘅。 嗯，你話除咗話即係頭先你有講到啦，就話即係會腳仔短短啊嘛，同埋佢太長啦，咁所以你話即係背脊多數都會即係有事之外嘅話，佢仲會有一啲常見嘅疾病或者係乜嘢要注意嘅，若果你要養。 我嘅日常問題咧，佢哋係其實十分之分。即係品種嚟講咧，係容易訓練，佢哋好 obedience training 嗰啲冇問題，有錯啊、行路跟嗰啲嘢啦。不過咧，佢哋較大小二便係特別難啲嘅。 點解嘅？ 嗯，可能啲腳短啦，佢地心吸力低啦。你好多時要教只狗訓練落去呢啲嘢咧，係要佢自然想做。佢好得意嘅，佢哋有好多呢啲要品種偏向啦，好明顯只隻唔同啦，就有啲懶得出街。咁一隻狗懶得出街去屙，係啦，咁樣咧就即係意思係佢中意方便係去屙就屙嗰種狗嚟嘅，而咧就係、比較偏向就難訓練，因為可能佢矮咧，你啲動作對佢嚟講好難呃佢做個動作，其實好難訓練到佢噶啦。咁就變咗咧，佢哋就難訓練，所以好多時咧 ，takes 係一年先可以訓練佢去屙尿片啊咁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養一隻臘腸，要諗定咯，即係可能呢方面會係要耐性啲喎。 係有挑戰。 哇！但係阿Dr. Eric，我頭而家上緊網睇咧，嗰啲長毛臘腸狗佢已經咁矮啦，啲毛冧曬地喎，其實嚇， 係咪？你俾我睇， 清潔好大問題喎，其實。 冇啊！長毛有幾個有好處啦嚇，一就唔係咁講靚唔靚啦嚇，不就話長毛狗。甩少啲毛嘅，系咯，甩少啲毛嘅，就系啦。Counterintuitive 系，越长毛啲狗越甩少啲毛嘅，系啦，因为啲短毛狗短毛系因为啲毛生到去某个位就跌落地啊嘛，所以咧就长毛狗甩少啲毛啦。咁好多品种，譬如我哋上次讲嘅约瑟车厘咧，都长噶，啲毛系抌晒地，过晒佢身体噶， 系啊，都系地拖咁噶。 系啊，我旧时只阿款都系。咁呢啲品种系需要多啲打理嘅。 嗯， 不过老咗咧就会越老越靓啦，好似大家咁啦。 我哋唔系嘅， 我 哋 你 当 我系腊肠狗？ 呢啲系咪中国人讲话一啖砂糖一撇？ 明啊，你知就好啦，你知就好啦。 Okay, 懒醒啊， 懒醒过嚟啊！ 中国人讲句， 你嗰啲博士 咪啦，开始已经咪啊， 语言博士啦变咗。 喂，咁即系其实腊肠狗咧适合香港，不过就佢个健康问题，可能个脊椎系咪啊，同埋大家要接受 咯，即系肺咯， 胎咧training难啲， 脚仔短都问题嘅，因为咧你越短狗咧，好似譬如啊白哥啊、西施狗啊、北京狗咧，其实因为系啦，因为我哋个脚咧有脚同埋手，我哋都有一我哋个手臂咧、就有两条骨噶嘛。 系啊， 系啦。咁呢啲短脚狗好多时咧，可能一个骨生长快过第二只骨，即系咁样就会引致上下个臼唔 stable 啊。所以呢啲狗系多啲，譬如手踭脚踭问题嘅。 嗯咁佢會唔會趌下咁樣？即係意思係 老啲就會容易風濕咯，好多呢啲問題都冇咩手術話去矯正嘅，所以就變咗又係嗰句唔可以俾呢啲，一定有呢啲狗入嚟睇醫生，就我第一個 rule 就係唔可以俾啲狗肥嘅，要 fit 地做少運動。 臘腸狗香港算唔算多人養啊？ 少嘅，其實就係我諗，不過係我都係喺 top。15入面噶啦，系啊，不过就唔容易买咯。领养我即系我成世都领养动物都少见呢只品种嘅。 咁 啊，因为你冇人买就冇得领养 啦。 系 啊，你都冇人 breed 呢样嘢。 系即系你冇第一手就唔会有第二手噶啦。 冇错， 车一样啫嘛，冇入口就唔会有咯二手车噶啦嘛。咁啊，但系即系都 OK 嘅，即系你觉得算系可以考虑嘅，如果你 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啊，又或者系有老人家咁样，呢、這个都适唔适合咧？如果讲紧腊肠狗， 小朋友要小心啲啦。其实佢哋 OK 嘅，同老人家、大人冇咩问题。不过就小朋友，佢哋因为有啲性格嘅，可以即系有个偏向。如果佢痛啊、惊啊，可以咬嘅呢、這个品种， 即系会有咬人嘅可能性。 可能性啦，只狗都有，呢啲永远都系个别嘅。不过呢个品种咧，特别如果你细蚊仔太粗暴去应付佢咧，呢、个品种系可以咬细蚊仔嘅，偏向多少少咁解。 真系估唔到啊！嗬，腊肠狗你见到佢样嘅话，即系好似系啊，即系蠢蠢地咁样。 呢啲长鼻哥个狗咧，其实都我做医生都其实要避嘅，因为好多时佢。 佢係容易啲，佢吸一吸咁樣就流血噶啦。同埋佢比嗰長咧，佢轉彎吸你又快咧，個頸又短咧，就即係幾危險啊！ 好，大家小心啲。好啦，多谢晒 Dr. Eric， 咁我哋下个礼拜先再见啦噃。 好 啦， 多谢晒， 多谢晒，拜拜。 好啦，咁时间咧去到仲有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呢个时候送上即安剧，我哋听日星期五嘅十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再见大家， 再见，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我上个星期叫你 check 下嗰啲安全帽咧，有污糟嘅又要分开摆，咁啊要清理啊，干净咧就先至好再用嘅。至于咧就烂咗嗰啲就唔应该再用噶啦。嗱，执清啲地方先够位摆新买嗰批安全帽啊嘛。 系嘅系嘅，思芬经理，咧我寻日咧已经执好晒噶啦，烂嗰啲咧一阵间我同阿 MC 咧都会攞去掉噶啦。 啊，话时话啦，好似成朝都唔见阿 MC 嘅。 哦，佢咧头先咧话漏咗啲嘢喺屋企，所以咧就翻嚟攞，好快翻嚟噶啦。咁一阵，喺嗱讲起佢，佢翻嚟啦。 先经理，莫莉，你哋未出去食饭嘅？ 哦，我就约咗人点半啊，未够钟。哇，你拎住咁多嘢咧，咩嚟咧？ 哦，系一啲油漆、溶剂同埋黏合剂啊。 呢啲嘢用嚟做咩啊？ 嗱，我见我哋咧有好多损烂咗嘅安全帽，就咁抌咗佢哋咧，又好似好嘥。冇，咪谂住黐翻佢哋，修补一下，咁咪可以再用咯。 哎，梗系唔得啦！ 司经理，我细细个就开始砌模型噶啦，手艺唔错噶。嗱，我有信心咧，将啲安全帽修补到冇人睇得出有裂痕或者有损坏嘅地方。 哎 ，MC 啊，你知唔知点解工友要佩戴安全帽呢？ 诶，我知道，因为咧香港法定规例咧，佢就话工人咧进入工地系必须要戴安全帽嘅。更加重要嘅原因就系佩戴安全帽可以有效保护工友嘅头部，例如万一有杂物或者建筑材料从高处堕下而击中工人嘅话，佩戴安全帽就可以大大减轻工人头部受伤嘅程度啦。 而为咗确保安全帽能够充分发挥使用寿命内预期嘅保护效用咧，我哋系必须确保使用、护理同埋保养安全帽嘅方法系正确噶。 嗯，我都同意啊。 所以 MC， 我哋唔系信你唔过，只不过系为咗啲工友嘅安全着想。当安全帽嘅使用时间多过厂商嘅建议嘅时候，我哋就要更换噶啦。千祈咧就唔好尝试替安全帽去作出任何嘅修补，因为咧安全帽系冇办法修补噶。 哦，原来系咁，哇，好错未整咋，如果唔系真系好心做坏事啊。 啊 ，MC， 睇嚟咧就要同你重温一下使用安全帽嘅正确方法啦。嗱，以免新嘅安全帽嚟到之后咧，你都唔知点样处理。嗱，呢度有啲资料，嗱，认真咁样睇下啦吓。 好，知道，司经理。 嗱，仲有啊，要好好保养一顶安全帽咧，要记得唔可以将佢哋存放喺一啲受阳光直接照射或者暴露喺高温潮湿嘅环境，以免咧减低安全帽嘅功能啊。 嗱，我睇呢份资料咧，佢仲话为咗唔可以削弱呢个安全帽嘅保护功能，唔可以任意改装安全帽，例如咧系上面钻窿啦、拆除头箍等等。咁既然唔可以改装顶安全帽，咁工友可唔可以戴安全帽之前又加其他嘢咧？譬如话加顶草帽啊，或者加条冰毛巾咧？ 除非安全帽嘅说明书列明可以咁做啦，否则咧任何改动都系唔可以噶，因为咁样系会有机会影响顶安全帽嘅保护功能啊。 唔可以改装，咁如果我见佢哋污糟，用啲清洁溶剂嚟清洁都应该得啦啩？ 哎 ，sorry 啊 ，MC， 用清洁溶剂嚟清洁安全帽系唔啱噶。嗱，因为咧嗰啲清洁溶剂系可能会不着痕迹咁样损坏帽壳嘅塑胶料噶。 吓，咁唔通顶安全帽污糟邋遢都唔理，要啲工友照带嚟开工啊？ 梗系唔得啦，我哋要按照制造商嘅指引定期清洁个安全帽，不过系用番碱水同湿布嚟清洁就可以噶啦。 咁安全帽除咗要定期清洁之外，有冇规定用咗几耐就要更换呢？ 我哋就应该视乎安全帽所用嘅物料、保养同埋使用情况等等嘅因素，去决定系咪需要更换安全帽嘅。不过一般情况之下啦，应该咧就每两三年就更换一次安全帽噶啦。但是若果安全帽曾经受过严重的撞击，就算表面没有伤痕都必须要立即更换的。 MC 不如呢趁我们都有时间拎烂了那些安全帽走去掉啦，腾空一些地方出来摆新一批的安全帽都好啊。 有新安全帽那么好啊？新安全帽有没有 Y 型的安全帽带先？ 咁重要嘅扣件啊，点可以冇呢？嗱，佢可以用嚟咧将安全帽固定喺工人嘅头上。如果冇嘅话，安全帽可能发挥唔到应有嘅保护作用噶。 系啊，如果冇帽带嘅话，万一工友离地工作嘅时候堕下，嗰顶安全帽可能就会喺佢哋啊着地之前就飞甩噶啦，令到佢哋头部同地面会直接碰撞噶。 又或者咧，工友开工嘅时候成日都要向上望、向下望，如果冇帽带嘅安全帽就可能会随时跌落嚟噶啦。 嗱，工友喺高处开工嘅时候跌咗顶安全帽，唔单止工友危险。那顶安全帽仲会变成高空堕物，好容易击伤地面工作的工友的。所以我们就要将个 Y 型的帽带视为安全帽的一部分，必须要好好佩戴。 是的，知道。 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快点手清了一些不要的安全帽它了。 收到了。 哎，唔该晒啊，莫莉同 MC。哦，那我出去吃饭先了。 戴合适安全帽，保护头颅好法宝。我是 MC 张念符。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Guess I never thought that I had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